路遇。凤凰树突然倾斜，自行车的铃声悬浮在空间，地球飞速的倒转，回到十年前的那一夜。凤凰树重又轻轻摇曳，铃声把碎碎的花香抛在悸动的长街。黑暗弥合来又渗开去，记忆的天光和你的目光重叠。也许一切都不曾发生，不过是旧路引起我的错觉。即使一切都已发生过，我也习惯了不再流泪。